于等到你。 我的你像自在的风，跟着爱的感觉走，新的生活连四季都忘了，春夏秋冬你可以像自在的风，像爱散播在我心中，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，围绕着地球转动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晨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 听。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。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。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有人呢把水果当饭吃，对不对？还有人觉得哎，这样可能会减肥，但真相是两斤西瓜含糖量呢可能会超过80克，相当于是一碗米饭。香蕉、榴莲、荔枝等等的水果热量呢更高，当饭吃能量摄入很容易超标的。新鲜水果呢建议大家吃200到350克就够了，你 get 到了吗？

站在火车站，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，透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，那车头依然涂着烟。听说现在的你正在大地里，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，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，我才能放心走。 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九点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长的线。